俄罗斯全俄老兵社会团体战斗友谊滨海边疆区支部近日成立了庆祝光明星节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导者坚壮的统治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庆祝光明星节乌干达全国筹备委员会成立仪式近日在泛非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大楼举行。